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68集，夜晚来客一。轩辕凛尽量放轻动作去推门，可这店里着实冷清，又久无人居住，门板开合的时候仍旧吱呀响了一声。屋子里还点着灯，他借着这不算亮的光线看见了床上那分不出头脚的一团来。他微微一怔，程欢以往不是个怕黑的性子，偶尔闹腾起来也会耍脾气不肯露面，缩在某个角落里待一夜，清晨被人发现的时候总是四仰八叉的。他几乎从没见过程欢睡觉安生过。门扉被轻轻合上，床上那一团不甚明显的一颤，而后被脚轻轻抖了一下，颤巍巍的发髻先露出来，然后是宽阔的额头和转来转去忐忑不安的眼睛。这个时辰了，人竟然还没睡着。轩辕凛大步走过来，程欢认出来是他，很明显的松了口气，撩开被子坐起来。他出了一头的汗，已经分不清是冷汗还是热汗，湿哒哒的有些难受。他抓着袖子随手一擦，大概又想起来自己现在不是很想见轩辕凛，僵硬片刻，慢吞吞扭过头去，只留给轩辕凛一个后脑勺。使性子的陈欢难得肯这么安静，轩辕凛想起他以往的大吵大闹，心里揪了一下，有股说不出来的沉闷。他总算是乖巧了些，可越发让人不痛快。怎么还没睡啊？轩辕凛一开口才发现自己声音有些颤，大约隐忍了一天才到这里，终于得偿所愿，让他的心情有些不平稳。程欢飞快地瞥了眼窗户，心道， 一会儿天亮了我就睡了，哼。 他将被子扒拉到怀里，团成一团抱着，却怎么都不安稳，甚至比刚才被周遭安静吓到的时候还要乱。他有些头疼，脑子里一个声音不停地在问， 哎，轩辕凛来干什么？明明一天都不闻不问了，明明他根本不应该来的。 程欢烦躁地想抓头发，手却刚抬起来就被人抓住了。轩辕凛已经到了床边，很不客气地在床沿上坐了下来，抓着他的手腕轻轻一拽，将他蜷缩着的身体拽得瘫了开来。程欢心里一慌，连忙抬手遮住脸。轩辕凛忍不住笑起来，莫名其妙阴郁了一天的心情不自觉地缓和了下来。他抓着程欢的手腕摩挲了两下，不想见人。程欢被问得心里一酸，有些难过，这个人哪里是轮得到他来说想见还是不想见的。可他纵然咬着牙想抗拒，可心里还是为他的到来而真的觉得欢喜。大概他真的是很没出息的人，这个人明明对他那么坏，可他还是没办法讨厌他。他木头似的不动弹，对轩辕凛而言已经足够了。程欢这种性子，若是当真不想见他，这会应该已经挣扎着要跑出去了，就算走不掉，也会钻进被子里自欺欺人。他心情又明朗了一些，伸出另一只手将程欢挡住脸的手握住拿开，察觉到程欢的抗拒，便用了些力道强迫他露出脸来。程欢力气比不过他，勉强挣扎了一下就放弃了，却闭上了眼睛并不肯去看他。轩辕凛仿佛是有些恼怒了，抓着他的手半晌没再动弹。程欢心脏乱跳，竖起耳朵听动静，却只听见对方略有些粗重的呼吸，心里越发紧张，按捺不住地睁开眼睛瞄了一下，又快闭上。他本以为自己的动作迅速些隐蔽些就能看清轩辕凛的脸色，却没想到眼睛睁开的时候只被烛火晃了一下，什么都没瞧见。他心里懊恼，忍不住迁怒春和，做什么要给他点灯？他正走神儿，冷不丁肩膀上一紧，轩辕凛伸手将他提了起来。程欢呆了呆， 心想他都睡到偏殿里来了，总不能还要把他赶到地上去吧。他有些生气，却不等发作，身体就又被放下。轩辕林只是抱着他的肩膀，将他往里推了推，而后也脱了鞋袜上了床榻。程焕有些懵了， 哈，大晚上的，你不待在大明宫，不去后宫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 他转过身来，眼巴巴地盯着轩辕林看，看着看着就有些着迷，忘了刚才在想什么了。轩辕林被他看得心里发痒，抬手遮住他的眼睛，音调不自觉地低沉下去。看什么？程焕被他突然的动作唬得轻轻一颤，这才意识到他刚才好像做了件傻事，忍不住憋憋嘴，将他的手扒了下来，蠕动着躲远了些，却没吭声。这里就他一个人，他还能看什么呢？仿佛出宫一遭，连轩辕凛都变傻了。他腹诽一句，后知后觉地好奇起来，轩辕凛出宫是去做什么呢？他这也太倒霉了些，明明选的都是偏僻的村镇，竟然也能遇见。不过说到底，他也是被对方救了一回，那杀他的事情就算了吧，反正他也没办法去恨他。程焕叹了口气，既觉得松了口气，心里又空荡荡的，对明天忽然就茫然了起来。人活着果然要有个念想的，不然连生活都会变得可怕起来。一只手忽然伸过来，将他勾过去，抱进了怀里，龙涎香的香气扑面而来。程焕思绪一顿，回过神来，只听见男人有力的心跳声，一下一下，擂鼓似的，震得他有些恍惚。他现在是在被轩辕凛抱在怀里吗？好像很久以前，他们也曾经这么亲密过，可真的有过吗？他怎么好像记不太清楚了呢？程焕心里茫然的厉害，蠕动着往上窜了窜，瞪大了眼睛盯着轩辕凛看。片刻后，眼睛又眯了起来，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好像的确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人。不等他再次确认，轩辕凛忽然凑了过来，咬着他的嘴唇用力亲吻他。程焕被亲得有些喘不上气来，这种带着点疼痛的亲吻颇有些熟悉，好像以前也被这么亲过。他像是得到了什么保证一样，身上的力气散去，整个人像是被黑暗拉走一样，迅速沉入了梦乡。轩辕凛动作一顿，连忙撑起身体来垂眼去看。程焕还是方才的姿势，只是呼吸变得绵长轻缓，连胸口的起伏都十分微弱。轩辕凛有一瞬间被惊得动都不敢动，许久才慢慢抬手探了探程焕的鼻息，呼吸是温热的，人只是睡着了。他翻身坐起来，抬手揉揉眉心，视线还落在程焕身上，耳边却只听见自己一下比一下剧烈的心跳声。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睡着的程欢吓成这样，他不由苦笑，这小奴才当真是有本事，便是睡个觉也能搅得他不安生。如今他刚回宫，既有靖王暗中窥伺，又有政务劳累身形，不管从怎么说都不该来寻程欢，更何况他将人带回来是为了静养治病，也就越发不该让人瞩目。可他回了大明宫，在那张宽大的龙床上躺了一个时辰，不但没能入睡，反而躺得脑仁疼。一想到程欢就在太极殿触手可及，想见他的念头便怎么都按不下。他只得趁着夜色，一个人也没带，做贼似的偷偷来了这里。其实轩辕凛此来原本也没打算做什么，只是单纯的想看着他。可程欢这家伙即便不开口也总能撩拨他。轩辕凛自认不是圣人，没有坐怀不乱的定性，何况这是程欢，本就是曾与他行鱼水之欢的人。他平复了急促的呼吸，疲惫慢慢涌上来，昨晚一夜未眠，白日里又一直处理政务，他也着实有些撑不住了。可离早朝不过两个时辰，他还要偷偷回去大明宫，即便是睡也睡不了多久了。然而程欢就安安稳稳地躺在眼前，似乎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能让人放松的了。他将人抱紧了些， 意识很快模糊了起来。半梦半醒间，陈欢仿佛是有些热了，挣扎着要躲远些。他心里一紧，猛地清醒了过来。陈欢果然热得满头汗，哼哼唧唧地蹭来蹭去，人却并没有醒。轩辕凛看了眼时辰，该回大明宫了，这小子闹腾的倒是时候。他摇头失笑，抹了把陈欢的额头，手心里都是湿漉漉的汗水。陈欢仿佛是舒服了些，慢慢消停下来，却没多久便又将身体蜷缩了起来，伸手去摸索不知道被踢到哪里去的宝贝。他如今畏寒，却又不耐热，这般闹腾极容易生病。轩辕凛眉头拧起来，扯了被子过来，轻轻地搭在他腰上。陈欢睡梦里松了口气，侧着头在枕头上蹭了蹭。轩辕凛有些喜欢他这副样子，心里痒痒的，却不好再留下，只得轻轻碰了碰他的脸颊，站起来朝外走。他已然尽力放轻了力道，可门一合上，原本在床上睡得十分安稳的陈欢却忽地瘫坐了起来，有些慌乱地四处看了一眼，目光很快落在合上的门上。他抬手搓了搓脸，有些茫然地想，自己怎么睡过去了呢？好像还梦见了轩辕凛大半夜来找他，这是癔症了吗？他看了眼天色，已经泛起鱼肚白，很快要天亮了，心里微微一松，重新躺下，翻了个身又睡了过去。可再醒过来的时候，脑仁一阵阵的刺疼，他无精打采地趴在床上懒得动弹，觉得自己像一条虫子。春明来敲了几次门，他才不情不愿地爬起来。春明摇了摇头，以前倒不见你这样懒散。他忽地闭了嘴，脸上露出几分惋惜来。春和提了食盒过来，春明便顺势岔开话题，咱们宫里冷清，吃饭倒是悠闲，不必赶着时间。说到这里，他挤了挤眼睛，怕是有人在御膳房打过招呼了，送饭的人说了，这是特意给你备下的。陈欢有些纳闷，他和御膳房的人可并不熟识，怎么会有人特意照料他？难道是张晋忠特意安排的？虽然没来看过自己，可他还是很关心自己的。陈欢心里高兴，连忙接了食盒过来。两个小太监见他这样，只当是想吃独食，也没有多留，只说稍后来收拾，让他吃完放着就好。陈欢敷衍地点点头，连忙开了食盒，随即一呆，是窝头和青粥。他有些纳闷，这不是宫外才有的东西吗？怎么宫里也有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